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继续召集朝野协商军人年金改革草案，主要讨论18条还有争议的条文，其中起支俸率标准。苏嘉全指出，各党团都有坚持立场，保留到院会处理。这次修法重点之一的起支俸率标准，行政院版本为服役满20年，起支俸率55%，每增加一年增加2%，所得替代率上限士官95%，军官90%。国民党团版本服役满20年，起支俸率60%，每增加一年增加2%，所得替代率上限士官95%，军官90%。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更提出了修正动议，区分退役和现役的计算标准。现役服役满20年，起支俸率为55%，每增加一年增加2.5%；退役起支俸率60%，每增加一年增加2.5%。苏嘉全指出，这一条已经讨论了一个半钟头，各党团都有坚持，所以第26条起支俸率标准保留院会大家陈述意见，最后处理。至于第一轮协商之后保留的18条条文，今天必须完成第二轮协商。反军改团体800壮士今天宣布，历经了479天在立法院前埋锅造饭的艰苦陈抗，规划转型为中华民国800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继续维护宪法尊严及退伍军人权益，对抗不公不义的政府。800壮士指挥官吴其良指出，不论国民党团在立法院内如何奋战，800壮士在场外如何声援，民进党必然粗暴地强行通过军改法案。法案通过之后，已经没有必要持续搭棚陈抗。800壮士规划转型为中华民国800壮士捍卫中华协会，预定30号召开会员大会，依人民团体法规范选出里监事，遵照协会组织章程，继续对抗不公不义的政府。吴其良请退伍袍泽放心，军改法案通过之后，还有许多法定程序必须持续完成，才能确保所有退伍军人的合法权益。800壮士指挥部已经由法律顾问团完成了因应规划，依照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一定尽快提出立法委员联署军版释宪申请。其次，总统府公告法案生效日期确定之后，指挥部就会立即公告诉愿诉讼方式及程序，等每一个当事人收到了退休所得重算处分书，就会提起诉愿诉讼及后续作业。彰化地检署检察官今天前往彰化县北斗镇长杨立香的住处搜索。检方指出，杨立香的丈夫也是国民党北斗镇长参选人李玄在，涉嫌以镇长服务处主任的头衔为业者关说，要求清洁队收受事业废弃物，涉嫌图利。检察官带回侦讯之后，已经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至于杨立香知不知情或者有没有涉案，检方还要厘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3点，来到11087点，成交金额189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36点，2287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241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0点，30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7点，跌幅1.16%，99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点，30455点。新加坡今天国定假日，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沾收29.99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5.8分，成交金额6亿2000万美元。日元110.8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65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上午由高雄沿岸进入台湾西南部陆地，强度略为减弱，以每小时15公里速度向东北东移动。高雄、屏东及恒春半岛沿海局部地区已经出现9到10级强阵风。今天白天，南部地区和东半部地区阵风较强。豪雨特报，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屏东地区与恒春半岛都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高雄、台东含兰屿绿岛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台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新北、台中、南投、嘉义山区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各地都有阵雨或雷雨，大豪雨地区屏东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里又不用自己扫，好好哦。 那也叫你老公换 Toyota， 现在买国产车送 iRobot 扫地拖地双神器，再享最高600,000零利率。 Toyota 这下好神器， 详情快上 Toyota 官网。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飞碟首选强打新，6月18日起登场的是萧敬腾。 新的方向，新的地方，看欲望在泛光。新的天堂，梦。 下周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你介绍奇怪女孩简平瑞。 太多难题我解不开，不如就开怀，把乌云都吹散，我就是你的奇怪女孩。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新李佳薇。 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Shaka Khan, let me rock it, let me rock it, Shaka Khan. Let me rock it, that's all I wanna do. Shaka Khan, let me rock it, let me rock it, Shaka Khan. Let me rock it, let me feel for you. Shaka Khan, what you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Do you feel for me the way I feel for you? Shaka Khan, let me tell you what I wanna do. I wanna love you, wanna hug you, wanna squeeze you too. And let me take it in my arm, let me fill you with my charm, Shaka. Cause you know that I'm the one that keep you warm, Shaka. I make it more than just a physical dream. I wanna rock you, Shaka, baby, cause you make me wanna scream. Let me rock it, rock it. We'll be right back. is all I wanna do. Shaka Khan, let me rock it, let me rock it, Shaka Khan. Let me rock it till I feel for you. Shaka Khan, would you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Do you feel for me the way I feel for you? Shaka Khan, let me tell you what I wanna do. I wanna love you, wanna hug you, wanna squeeze you too. So let me take you in my arm, let me fill you with my tongue, Shaka. Cause you know that I'm the one to keep you warm, Shaka. I'm making more than just a physical dream. I wanna rock you, Shaka, cause you make me wanna scream. Feel for you. Shaka Khan, I feel for you.你是不是心情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放大假？ 连假三天，呜呼！ 这个舞步是怎样？ 瓦康达改编版。This is America. 时间来到了2:13，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来到了6月15号星期五，六月份要过一半了，又再度的切一半了。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第一个小时，请大家来分享本周你的一周大事，这礼拜你发生了什么大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看一看，感觉一下。 Do you remember? 采洁的一周大师让我发现什么？这个门票在开卖了吗？ 犀利趴， 他说我买到了超犀利九门票。 犀利， 他的目标是苏慧伦跟五月天，他觉得开心。 好棒哦！ 棒。 你说好棒是买到票还是他要去听苏慧伦？你也想听苏慧伦吗？ 就是可以有这种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感到开心，我觉得 很棒。什么意思？你在反讽人家吗？ 没有啊。 那什么叫可以有开心的事情这样？ 像我人生没什么动力，就觉得蛮灰暗的。 你待会有事情要做啊。 我说剪头发、哦、 对啊。 好棒哦！ 本周我的一周大事呢是跟工作有关，因为工作关系我就抢先体验到了互斗袋鼠这个游戏，就是 VR 的实境游戏。我本身玩 VR 就是很容易紧张的那一种，之前去强强家玩那个跟鬼有关的，我忘了那游戏叫什么了、 要吐了， 就觉得哦好可怕，鬼不知道从哪边出来。后来发现我玩袋鼠，那个袋鼠游戏其实就是跳岛游戏，你要从那个岛跳到另外一个岛，短短短，然后在跳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撞到袋鼠，或是有些岛上面会有弹簧，你会跳更高。我那个短让我觉得心脏好痒哦、啊，就是会麻麻的哎、欸。 因为你本来就是不喜欢3D 电影的那一种，对不对？你本来就是没有这么喜欢立体的 东西。就是我很容易进入那个3D 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可怕。嗯 心期待能不能有个伙伴，有时候充满了希望，有时候充满了绝望。如果你有忘记自己活着，用力活着，好像是最难的功课，需要一首鼓励人心的歌，大声唱着，就算天黑也不怕了，你就是最勇敢的人。生命是一种痛觉，还是一种幻觉？对他而言没有分别。昨天、明天、前天，怎么好像同一天？唱歌，大声唱着，就算天黑也不怕了，再也不抱怨了，你就是最勇敢的人。 因为六月中的到来，所以有蛮多人的一周大事呢，可能是他家的小朋友毕业了，放暑假了。像陈老师、海川老师说，一周大事，我是小学老师，今天月考完结了，我是老师，我也要放暑假了， 快乐哎、欸！ 今天睡在这里，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 今天的你会睡在哪里？今天的我会睡在哪里？ 希望有假期的大家，不管你的假期很短，可能是端午连假，可能是很长的暑假，你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开心。嗯，粉丽周大师他之前就有在问过关于绑粽子的事情，他的一周大师就是他挑战绑粽子成功了。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告诉大家你的一周大事。 像几包，原来有同样喜好。你的出现有一种类似咖啡因的疗效，治好贪睡的困扰。对天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偷懒睡觉，准时到店里报到。 郭靖的大玩笑， Judy 觉得大玩笑吗？我期待的员工旅游去香港，一路好天气，要出发的时候就来场大雨，觉得很悲剧。至少如果飞机能如期起飞就最棒了吧，搞不好香港是好天气啊。我朋友他在马来西亚天气是非常非常的好，他玩的超爽。 现在啊， 对 right now 天气这种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算遇到了也只能接受。 转念申哥的一周大事，脖子发现肿瘤，已经去检查，确定是淋巴肿，然后切片检查，他希望阿弥陀佛，不要是淋巴癌呀。Tiffany 的一周大事说，上周末他自己一个人去西雅图3天2夜的旅行，然后第一次住青年旅馆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想我爱上了一个人的旅行。 哇哦！ Sharon 说，一周大事，老公在这星期完成了他人生最大的梦想， 买房子。下个月要开始30年的房贷人生。 哇，三十年呢，30。 霓虹擦亮玻璃橱窗，路灯在街旁拍拍赞，在街角点暗香。 维腾的一周大事真是让我大笑。 想买个背包，却因为几百块的价差在犹豫要买哪个。我发现我自己的格局真小， 真小啊你！ 在哪里生存，身体要很饱，有时在嘈杂声中会飞来一个烟灰缸，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

Love Can Hurt That Is， 来自 Paloma Faith。 2: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请大家来分享你本周的一周大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呢？以方说他的连续假期，他的一周大事就是他决定他已经买好了4本书、他要闭关， 好棒哟。 然后的书呢，有龙应台的《天长地久》，还有就是波登的3本书。我想最近波登的书应该是会， 你说大卖一发， 对对对，冲上各大的排行榜这样。 就像吴玛丽也一直在想着，当他死了之后，他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单曲，以及就是我们自己之前出的《欧游点点点》2本书，应该也会再刷一波。 刷一波。 他呢，在前天的时候在电台， 有必要这样想吗？ 哦，这个不能讲是不是？ 不好吧？ 哦，不好啊， 这不行啦。 好，那我不说了。能不 能够有一个瞬间就到老，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没有半分猜忌的拥抱，只好用一辈子的遗憾去寻找，为你好多奇妙，3个字背负多少煎熬，为你好多可笑，不过是自下的圈套，多重要，多想逃，被命运开了个玩笑，我也没有那么的清高，只不过是没那么计较，傻到把自己幸福也赔掉，为你好多奇妙，3个字背负多少煎熬，为你好多可笑，不过是自私舍下的。维里安的为你好，波源真的是为了你，对了你蛮好的。他的一周大事是，可能很多人一周大事就是你对了发票，发现哎中奖了，他中的奖金就全部捐出去给17，想必是捐给你的频道了。 等一下，中奖不是已经很久以前事了吗？ 哦，是哦， 5月25吧。 哦， 但他的确是这个礼拜丢点数的了。 对啊，他现在发现了，然后丢给你嘛。 谢谢你们。 九令先说他一周大事，因为最近有太多人要结婚了，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听到邮差大喊说挂号，他想说不要是红色炸弹，不要不要不要，一样是红色的，是他超速的红单， 更贵，还没有饭吃，还没饭吃哎， 一定要缴， 对啊， 可怜。 彩的承认，留点余地让我们有喘息的快乐，怎么开始的，转过头让自己回想当初清醒那一刻，没料到后来竟割出一道伤痕，怎么开始的，在不起眼的某个瞬间就突然又好了，好像一切都只是意外梦见的，都回忆不去了，回去承担那负责，曾经习惯的毛病就别再犯了，宁可那时候选择大方的态度承认，不留余地让我们有觉悟的资格，怎么开始的，好像梦一样差一点就要错过节目，叫好球猫混杂的声音中我又醒了，起身让自己坐定了再去确认，怎么开始的， 是来自 Hush 怎么开始的，赖小姐的一周大事。礼拜三我量体脂，天哪，降了3%， 好棒哦！ 下一步我就是好想要犒赏自己，大吃大喝哦。 不太对吧？ 万万不可！有人在关心你什么时候会搬回你原本的家，你的装潢之路何时会结束？ 顺利的话，大概是8月中、8月底；如果不太顺的话，那就等我办婚礼办完以后9月中再回家 了，才搬回家。 带着眼泪女孩保持沉默，叹息了她心碎而心痛，握着双手男孩依然笑着，而她只是依旧念旧。别急着说出那个痛，别急着爱到累了，渴了，时过长，不需要好的理由，他和他都没有错，错在寂寞，没有理由，伪装成理由。只是还在回忆中，守着恋着时过长，只是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盛希，没有理由伪装成理由。迷人的一周大事，他说暌违3年的员工旅游确定在今年要开办了，他觉得非常开心。好像没有做过调查，就是如果你现在上班族，你们公司有员工旅游的话，你们都去哪儿玩？ 首先要先喜欢同事吧。 我只好奇你们公司会让你们去哪里玩，玩几天，然后 赚大钱的话就是没有问题吧？想去哪就去哪，意大利没问题，埃及没问题，伦敦、巴黎都可以。 这个多数吗？这应该是很，我不知道比例高不高。 赚大钱的话，赚大钱加 plus 好老板，对， 不容易。My heart 夢中にさせてみせて立ち止まったり混ざり合ったりマイペースに進もうか時に転んだりしてまた雑作ってさ昨日と同じくて No it's alright この世界は僕一人には少し大きすぎてないもんは全部捨てて手ぶらで旅に出ようか Delusion yourself and what you want to do 群がってばかり楽しいかこじすぎだけの奴は Let me back 自由気ままに So walk this way Oh baby take me out 行き先は決めないで寝ても覚めてもそのトピックは続いたまま好き勝手にやれるわけじゃないけど気が済むまで Try a little harder この世界は僕一人には少し大きすぎて 养足精神，检查车辆再上路。想要畅游新北不塞车吗？立刻上网搜寻新北交通懒人包，就能让你快速掌握新北市各大景点即时路况及各项交通资讯哦。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第27届台湾精品奖征求台湾企业的杰出创新产品来参赛，获奖后不仅能获得国家颁发台湾精品奖的殊荣，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推广活动。即日起至7月12日开放线上报名，详情请上台湾精品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供。 第2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入围的有吕强 Oh Love 可以感觉 小太空。徐佳莹，心理学。 心之所想，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阿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 用光了力气。 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什么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也想念我自己。 六月二十三日，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纳鲁湾大酒店》，邀您一起为金曲喝彩。 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以苏苏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回购立即立个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放手，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本周哥哥妹妹的一周大事呢，就是这一周是我们的 Shawn Mendes 周，然后每天都会为你选播一首他的同名专辑，他的最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到了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呢为你选播的歌曲是 Youth。 好，大家可以编写简讯了，你可以编写内容是 UFO 加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五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呢我们就会抽出三位答对的听众，然后就有机会可以得到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 好棒哟， 简讯一通要10块钱哦。好的，今天的歌曲是 You。 No, I won't let it change me. Never lose inside, or the one I keep inside. Now I know it, yeah I know it.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Soul of mine will never break.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The soul of mine will never break. 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It's hard to sleep at night, knowing what's outside. Feeling hopeless, I need focus. You hit me with words I never heard come out your mouth. To be honest, I don't want it, no. Pain, but I won't let it turn into hate. No, I won't let it change me.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Soul of mine will never break. 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Can't take my youth away. The soul of mine will never break. 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you take my youth away. Pain, but I won't let it turn into.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舒适科技 MVP。 大金空调首创 Hybrid Cooling 凉感舒适科技，在达到设定温度时能持续除湿， 给您最佳舒适度。 七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可以去帮代金。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其实我习惯好强， 每一个好强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柔软的。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新性格主打好强，全新大碟相反的是6月8日华纳音乐。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宗，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走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热带型低气压夹带雨势狂袭南台湾，中央气象局观测热低压中心今天中午12点前后离开了台东县陆地，目前位置在花莲县外海，不过目前环流还有一大部分影响台湾地形。下半天开始南部雨势已经减缓，但是东部雨势可能正要开始。气象局指出，热低压出海后带来较强的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和新北石山区必须要留意逐渐增强的雨势。热低压中心虽然已经出海，但是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白天才会离开台湾地区，抵达琉球海域，进一步重组增强，可能形成台风，但是影响台湾的程度已经不大。不过气象局提醒，热带性低气压脱离台湾之后，明天就会受到南边的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北上影响，一整天各地都会下雨，强降雨预计明天下半天开始影响南部地区，而且降雨持续到下周一，也就是大约2天半到3天的时间，直到周二降雨才会减缓。热带型低气压为南部带来强降雨，3条公路受灾，89班船班停航。台东县台17线东港路、大鹏湾路一度淹水封闭，目前雨势缓和，积水正慢慢消退，将视水退状况开放通行。台20线台东县南横公路向阳到立道路段土石坍方，目前在立道设置管制哨，管制游客上山。至于海上交通，东港小琉球停航38航次，富冈绿岛停航14航次，基隆马祖停航4航次，南竿莒光停航2航次。至于全部停航的，包括了台北平潭、马祖福澳、福州马尾、南竿东引、高雄马公、布袋马公、凤鼻头小琉球、富冈兰屿、后壁湖兰屿。豪雨今天上午侵袭南台湾，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都有停电灾情，最多达到了17800户停电，其中又以高雄市13500户停电灾情最重，目前还有151户没电可用，屏东县也有32户。 热带性低气压为南台湾带来今年雨势。经济部水利署指出，受惠这波降雨，曾文水库和乌山头水库入流量预估600万吨，南化水库450万吨，可以增加11天的用水需求。水利署指出，这波降雨使得高雄市、台南市的旱象得以纾解，台南市第一阶段限水下周开会应该就能解除。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持续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东移动，高雄、屏东、恒春半岛沿海局部地区已经出现9到10级强阵风，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阵风较强。豪雨特报，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屏东地区和恒春半岛都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高雄、台东含兰屿绿岛地区及宜兰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台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新北、台中、南投、嘉义山区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各地今天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豪雨地区屏东县。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去年在全世界缴纳的税款达到台币696亿，其中缴与中华民国政府的税额比例95.1%，也就是661.9亿，这是台湾缴税最多的公司。台积电指出，107年修正生效的中华民国所得税法已经取消了两税合一制度，同时将盈利事业所得税税率由17%调升到20%，未分配盈余加征盈所税的税率由10%调降到5%。台积电仍然适用5年免税优惠，评估107年有效税率没有重大影响。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3点，成为2285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点，240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2点，30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9点，跌幅1.39%，99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点，30405点。新加坡今天国定假日，股市休市。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3点，11087点，成交金额1899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98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4.6分。日元110.8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67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阿美婶，好久不见啦！ 阿布，你妈还在领原住民给付对吧？ 对呀，但我们一直收到劳保局寄来她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奇怪，不是已经在领原住民给付，为什么还要再缴国民年金？ 因为原住民给付只领到65岁的前一个月，满65岁以后就没有原住民给付可以领了。你妈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时候，如果同时符合国民年金加保资格，还是要缴纳保险费。这样年满65岁的时候，就虽然不能再领原住民给付，但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哦。 这样哦，谢谢阿美婶提醒。 提醒您，原住民给付从年满55岁发放到65岁的前一个月为止，在年满65岁前，即使在领取原住民给付，若符合国保纳保资格，仍应按时缴纳保费，到65岁时才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取。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夏天就是要去海边，去郊游，去露营，去野餐，当然还要去奥迪冷气健检。预约就享18项冷气系统免费检测，冷气相关零件9折优惠，轮胎最低8折优惠，及奥迪原厂配件精品折扣，还有满额限量好礼。现在就用最酷凉的方式迎接夏天吧！更多优惠，请下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绝无仅有，绝对精彩，最令人拍案叫绝的音乐相遇，莫文蔚、方大同，绝。方大同领衔团队时尚打造，莫文蔚全新大碟，我们在中场相遇，绝妙推荐，绝 Sony Music。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自于赞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到了 Friday， 我们要来看看这周末有什么新电影 哦。Oh， 你想要先从恐怖的，还是先从疗愈的开始？ 恐怖的，恐怖的， 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之前这一部，真的是蛮恐怖。我之前就已经看过这部的预告，然后 刚刚你怎么敢看啊？ 我刚刚忍不住又再看了一次。这部片叫做《夙愿》。 哎，《夙愿》最近在电视上真的狂打，因为它电视上秒数蛮低的，就是一个女的，那个也不知道是影子还是真的是一个女的。 你说是一个大人、成人女生还是小女孩？ 成人的，看像成人，然后扑过去。 因为小女孩超级怪，超级怪。 所以《夙愿》是 《夙愿》在讲一个家族的故事，就是妈妈很认真的，就是把 儿女抚养长大、嗯、然后其实呢妈妈她那个镜头一开始做的时候非常非常特别，之前不是有听众做那个小屋给我们吗？有没有？他、嗯、其实就是妈妈喜欢做模型，就做那种 迷你的娃娃屋这样， 等比模型。嗯、然后他也会做一些，就是譬如说，他怀念他自己的妈妈嘛，就怀念外婆，然后他就做那个外婆，然后 的脸吗？ 整个身体，整个身体，他你不能把它像讲成娃娃，比较就真的像是模型，就是模型这样子。嗯、然后呢，就是做，比如说做他们家的那个房子的样子啊，卧室啊，嗯、然后帮他就是 把回忆实体化。 对，要在那边上色什么之类的。结果呢，这部片目前看起来是奶奶从未离开。 所以他会附身在那个模型里吗？ 好像也不是附身在模型里，是突然呢，就是在他的女儿跟儿子身上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嗯、然后就在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为什么一家人要这样折磨一家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互吓要干嘛？ 不理解。所以在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啊，这个很怪奇，然后。这个小女孩啊，小女孩她其实也是一个天才童星来着，她年纪小小就已经拿到就是之前的舞台剧奖的奖项这样子、嗯、然后她当初她说她看到这个剧本，她就决定一定要拿下这个角色，因为她说很多像她同年龄的小孩都只是在演一些小孩的角色、嗯、但是在这部电影我是主角。 但主角不知道是她还是奶奶，就是参不透，还没感觉到。 另外呢，就是这部片其实有很多很这要怎么讲，很棒的形容词、嗯，叫什么很大的、很浮夸的、很虚华的词，然后再形容这部电影。嗯、譬如说，最多可能说这部片的导演是个折磨人的疯子、嗯，然后演员们现在都要去看心理治疗师， 有这么夸张？ 另外还有人说这绝对是什么烂番茄影评，就是影史以来就是评价最高的惊悚片。嗯，然后超展开的剧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惊悚画面都超越大法师，反正就是有这种很多 很浮夸的、 很美的话，就是美言就对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酷的，他说最强惊悚片《夙愿》人体观影实测心跳。飙破164， 164怎么测出来的？ 宛如激烈运动，莫非你也跟我一样戴着 Garmin 的手表吗？ 你那个可以告诉你心跳、哦？ 可以啊，随时啊。 那你现在心跳多少？嗯， 等一下哦。 哎、欸，那你就很适合去看 49、51， 你就很适合去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打开 56。哇，你问我，我看越来越紧张。你现在一直问我，我越来越紧张。 鬼来了，鬼来了！ 我到六一了。 你看你后面 62、63、64，哎，我怎么会一直越来越紧张啊？搞什么66了啦？不要再让我紧张了。 你就想起一些自己做的坏事。 68， 那些晚上被附身的样子。 嗯，附身是你啊？ 你做那个鬼故事那个梦， 破70了。 哎，这个实测好好笑，我有点着迷耶。降回来了是不是？ 还没啊。 还在 七十啊！ 哎、欸、哎、欸，你看那个，你现在70，你看夙愿是要爆到164的耶！ 164真的就是剧烈运动，不是跟你开玩笑哎、欸。 我觉得你应该为了 79了 这个 slogan， 你要 去看看， 带着这个去试试， 你到底会不会飙到164？ 折磨自己何必呀、啊？ 随便改人带都可以看得到心跳数。 可以啊，你要现在带你是不是， 我看看，我看看。 但你带了以后，可能要隔一下下再来看，会比较准。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 等他感应。 本周呢还有另外一部的恐怖片，然后这部恐怖片呢，也就是 你要怎么说呢？有些人就是喜欢自己去找这些东西，譬如说有些恐怖片的类型是玩碟仙啊、笔仙啊、恐怖游戏啊， 三角之镜看世界，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鬼真的来了附身不愿意走或什么之类的这一种，然后这部片就有点像这个样子。然后他呢是在网络上，在 YouTube 上面做一开始是做一个视频，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说，哎，其实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节目来做。然后这个节目呢，就是走吧，我们去找怪兽。 怪兽， 怪兽，他一开始是找怪兽。好，然后这部呢叫做《异兽档案》，异兽就是珍奇异兽的那个异兽，很奇异的野兽。好，《异兽档案》那一开始呢就是要寻找怪物，然后那个怪物它不是在讲鬼这件事情，它就是怪物，比如说任何那种什么毛茸茸的人啊，然后什么会人有长翅膀、鸟人啊，或者半人半马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是要找不是正常的人，这样子。结果呢，那这个节目出去以后，当然就收到很多很多的回音跟回信，然后就是他们就开始拆开那个包裹啊，开始面试啊，然后开始要拍第一集啊。就拍第一集的时候呢，预告这边剪得超酷的，就是呢那个受试者、受访者，他说他自己报名了，他是个怪兽，来了以后呢，你就只看到他的剪影都是黑色的。主持人就在那边说：“哦，我知道啊，就是你现在不愿意现身，是因为你可能想要保护一下你自己这样子。”然后那个怪兽就讲话说：“保护我自己是保护你们吧。”然后之后啪， 影子变什么？ 然后就看到很多就是 人死了， 就是很多很恐怖的，就是整个屋子的闪灵，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闪灵，然后嘴角都有血，就含着人的血那种恐怖， 这是。 是 血， 是人血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什么怪物？目前还不知道，你要去看了才会知道。你又想，他们都是闪灵，你又想 Freddy， 他现在你看他的脸，那以前他在舞台上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他的脸， 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对，很可怕。 我看一下我心跳现在多少。72 Yep 七，为什么它会一直往上涨啊？78哎，79哎，80哎，81哎，这正确吗？一直往上飙，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的心跳就会往上飙啊？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怎么知道？ 当吉他遇上电光，

宿软地板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丑，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了送了说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跳跃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简单，我要成就感，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啊、解开身上的衬衫，迎着夕阳。 成长之重量来自于李荣浩，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所以那个恐怖的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yes, yes, yes. 现在是要开始有什么疗愈的？ 疗愈的本周呢有两部，我觉得就是光看在预告片里面看到他们在拍食物的时候，我就哦融化了。 Food 那样？ 对，食物、嗯、就是 food。其中一部呢叫做《小森林》，然后这是一部韩国片。这个《小森林》呢，其实就在讲的就是反正一个女孩。他就回到家乡、嗯、故事就只有这样子、 嗯、 然后可是你看他在做面的时候、 嗯、 哦那个面看起来之 Q 弹好吃哎、欸啊、对啊，好，所以这是其中一部小森林，然后你也他也是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回到家乡以后，然后开始跟土地啊，然后开始务农啊、嗯、然后这其中的故事。还有一部呢就是跟蛋糕有关的，这一部片看起来以后就觉得因为也是蛮特别的，他这部片叫做我的，等我一下哦，哎，蛋糕师傅去哪了？我的蛋糕师情人。好，这部《我的蛋糕师情人》呢，是一开始是一个男生，他每次说哦，我到柏林出差的时候，就会来这家蛋糕店、嗯、吃蛋糕， 嗯， 然后就看到那个蛋糕师傅就哦，我在做蛋糕的时候，那个蛋糕看起来很好吃， 嗯， 结果呢吃下去，哇、哦，这真的很好吃，他们两个人就吃在一起这样子，两个都是男生这样子。好，可是呢，那这个。这是什么 businessman 这个上班族的、 嗯、 出差的人，他回去了以后呢，这个蛋糕师傅打电话却一直找不到他、 嗯、 就好像失联了一样了，对，然后这个生意人他其实是有老婆的这样子、 嗯、 失联了以后呢，蛋糕师傅有一天他就决定啊、哦、我要去找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就后来发现他其实出了意外 死了吗， 然后这个蛋糕师傅呢也就异想天开的找到了他的家、 嗯、 找到了他的遗孀、 嗯、 他的儿子、 嗯、 然后他们好像也是开店的，就说请问这边有缺人手吗，我想要帮忙， 就潜入他的家庭这样， 对，就是想要更了解他，然后就进入他们的家庭，然后在他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你就看他在做那些点心的时候就说哦饼干哦， 所以这两部片就是我的蛋糕师情人跟小森林，都是你必须要买好食物才能去电影院的，否则会非常非常痛苦， 应该要说，可是如果比如说我带普通的食物进去，我看到画面上是这么好吃的，我会更愤怒、欸、 你就带简单可是你爱吃的东西、啊 就是、就是我手上拿这些东西是只能填饱我肚子，然后画面上那些真的就是哦色香味俱全、 嗯、 然后这个蛋糕师情人其实更有趣的是他在他们家做事以后呢，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嗯、 然后他的老婆吃到以后觉得我吃到了，我先生的味道，就是那个爱的味道。 嗯、 然后老婆要也要啾啾他这样子，然后他跟他的儿子好像也有发生些什么。 太复杂了吧，这个蛋糕师 太精彩了。心机一出啊，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你闭上眼睛，音乐就会响起，不停的爱就永不会流失。你闭上眼睛，音乐就会响起，要不停的爱，请记住我。虽然在千里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我只想会消失，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我用我的办法跟你一起不离不弃，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 Remember me， 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阿基拉呢，在那个飞碟 App 上说，小森林呢改编自日本的小森时光。 Yes， 他说马克，你一定要去看日本版的，看起来更好吃。 在一期直播上面呢 ，ICY 也说小森时光是我最爱的电影，然后强调最爱， 最爱， 对啊。本周呢，在新上映电影当中呢，还有两部是关于台湾的纪录片。 嗯， 一部呢叫做《看不见的台湾》。 嗯， 这个《看不见的台湾》呢，在讲其实就是它有一个双关，一个看不见是它在讲神灵这方面， 嗯、 就是很多譬如说中邪了，你要去找人家附身来救你啊， 嗯、 什么上什么，然后这些鸡童。当地他们都会讲天语， 那标准 天语， 但会有人翻译， 对，然后又旁边又有一个翻译的、 嗯， 所以他其实在拍这个 對、嗯， 一方面是这种看不见神方面的看不见，神跟当地之间，另外一种看不见是在台湾，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看不见的角落、看不见的地方、 嗯、 看不见的人，他们在为台湾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看不见的台湾就是一部，其中另外一部呢是光看预告就很感动，叫做《只有大海知道》， 嗯、 是关于兰屿的一个纪录片，费时了六年。那这其中当然会有很多关于说我在兰屿生活，可是青壮人当然就是你要赚更多钱 就会出去， 你要来台湾，对、 嗯， 然后在台湾以后，那这样就会有。教养的问题啊，孩子你看不到爸爸嘛， 嗯， 或是爸爸要隔了好久以后才会回来一次这样子， 嗯、 同样是小朋友，就是对于这一块土地的那一个认同感， 嗯， 对，就是或者说现在的生活物质生活这么的发达，我穿就是穿普通的内裤，你干嘛还要我包那些就是传统的丁字裤，就很怪欸、 嗯、 这样子，有点像，可能全日本也只有京都会如此的把。和服跟浴衣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传统、 嗯、 对，就是年轻一辈的可能并不会这么的会把这些繁复或繁琐这些传统认为是哦，我就是要捍卫我的传统等等之类、 嗯、 那在其中呢，他们的故事主轴就是小朋友们要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呢就是当然有老师要带队，然后这个老师呢其实老师自己内心也有挣扎，其实他打从心里他可能也没有这么认同这一块土地、 嗯、 可是他同时要告诉孩子们要认同， 要这样哦， 对， 很拉扯， 所以其实是很值得一看的，然后当然他因为有兰屿的海很漂亮实景拍摄、 嗯、 所以只有大海知道， 嗯， 之前呢，在录那个节目《请问你是哪里人》的时候，现场就有一个兰屿人来到现场，嗯，然后当时他们有访问说各个离岛，就大家对你们最大的误解，或者常问你什么问题，让你觉得很烦。当时兰屿人呢，他提出的问题就是，请你们不要再问我们说，平常是不是一直只穿一条内裤走来走去？他说那个也是重要节日或是一些祭典的时候，我们才会穿，我们不是私底下都这个样子。嗯，是来自安心雅的都给我，还有什么电影都给我都给我。 说到比赛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我每次在进电台要等电梯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我电梯墙上面看到，嗯，冠军大叔 哦。捷运好像也有在播， 对，然后呢，就是之前失速列车当中，大家觉得他很 man 的，对，就是他马东石，然后他呢，冠军大叔，他的名字，他在片中他叫做马克。他就是一个腕力惊人的人，他就是， 欸，他的那个手臂真的很有说服力， 有够大，对，嗯，所以他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就是要比腕力，嗯，然后比到世界赛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可是当中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主办单位，然后觉得我不要让这个人晋级，然后想办法去弄他，嗯，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冠军大叔。 这一部算不算大家心目中的大片？ 哦，本周它就是最大片了啦，没有其他跟它。 因为它的卡斯太大了， 卡斯很强啦。对 ，Ocean's Eleven 瞒天过海，但这一次是女生版本，叫做 Ocean's Eight。 嗯， 对， 八个女生吗？ 对，八面玲珑，八个女生。故事内容其实我觉得 这部，故事内容不用讲了，就八个女生去抢偷东西， 他们要偷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据点。 嗯。然后你就看八个女生穿得很美，或是有很多很， 就是你看她一开始怎么 recruit 这些队员啦，嗯，就是怎么招募到这些队员的，嗯，其实就是这样。而且她的形象已经打这么，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故事，不需要多讲了。 就最近也会有很多的访问，在访问这些大咖们，然后请他们可能来推荐这部片，嗯，他们也没有很认真的介绍，就只有说，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看到这个阵容不会想来看， oh， 就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优势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我觉得没有不看的理由啊。 Who's the young loader? Got no people skills, but he's good with motors. That weird thing by his side, an infantilized sequoia. The two of them walk by, people say, oh boy. They ask me why I'm bringing a baby into battle. That's really irresponsible and getting them rattled. I said, give me a break. Get off of my back, parents. I didn't learn parenting. My daddy was a bitch. Son, you hustle proud. Son, you hustle proud. 是 Dino 李玉玺，在成长、跌倒、在站起来的路上，我并不孤独，因为有你们。这是一首属于我们的歌 ，Sing with me。 暴风侵袭，手掌沾满了泥，倾盆大雨，脚步细，我前进，带着行囊，我会继续旅行。寂寞，只要一颗心，一对翅膀，一束光就足够。放手一搏，你留在人海中，我知道有你陪我。我相信，只要我心双手不随潮涨打破，总有一天我惩罚的时候。 Dino 李玉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顶面去予环保局开一张无使用专用粪扫袋的罚单，讲若是不服，爱直接接到处分书。第二天开始，三十天以内提起诉愿，即马要过期啊了。 你不是讲你去诉愿啊？ 啊，就袂晓写诉愿书啊。 简单啦，到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伫三十天以内，把诉愿书播送到环保局、到环保局就好啊。 哈，这简单哦。 系啊。你看，在线上服务，还可以当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可以按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哎。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今年暑假，我爸爸要带我去北海道玩住露营车哦！哇，还有教练叔叔带着我们做蜡烛、挖马铃薯、看薰衣草花田，还有好多美景呢！ 还在羡慕别人家的假期吗？芬达旅游让您跟着达人一起 RV 玩转北海道，安排五星营地住宿，全新露营车，全台唯一玩家带路全包式行程，早鸟报名再送热气球体验哦！ 芬达旅游带您打卡全世界。 用音乐创造传奇，让歌声颠覆时代。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 6月23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华语音乐最美丽璀璨的一夜 ，A Love 台北北投雅乐轩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错怎么办？无法再重来。我怎么办？少了你的未来，谁能代替我亲吻你说晚安？哦，你怎么会手突然放开？你怎么会说不爱就不爱？原来承诺只是一时的快感。哗啦啦啦，午夜下着雨，像冰冷刺骨的旋律。哗啦啦啦，湿透我的心，而我只能够单恋在这，单恋在这，全心全意想着你。有多久却有多总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晚安，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思念依然纠缠，你带走了相爱，只留下伤害。哦，回避是我最后的疼爱，别说对不起，都是我活该。只要你快乐，我会潇洒离开。哗啦啦啦，午夜下着雨，像冰冷刺骨的旋律。哗啦啦啦，湿透我的心，而我只能够单恋在这，单恋在这，全心全意想太空。你有多久却有多总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晚安，再也找不回让我为你呼吸的理由。代替我亲吻你说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总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晚安，只能晚上不会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来自于萧秉治。3点51分，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祝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端午佳节连假，大家粽子不要吃太多哟，然后你们很棒， You're awesome， 拜拜。 强辣又可爱，身边一定很多男人围过来。像我这样的男孩， 没有钱也没身材，怎么可能得到你的青睐？ 我想你也真奇怪，很想爱又不敢爱，你到底是怎样说个明白？像我这样的女孩，古灵精怪，脾气坏，你要受得了就跟过来。 原来心照不宣，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带点彩虹的气味。原来心照不宣，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这样的女孩，没有身高又不白，怎么可能跟你谈恋爱？ 我想你实在太可爱，走过来又躲起来，你的笑容早就印在我脑海。像我这样的男孩，傻傻又不懂浪漫，你要愿意让我们相伴。原来心照不宣，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带点台东的气味。原来心照不宣，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带点台东的气味。原来是你 曾经到我梦里不声不响偷走我的心， 你让我胡思乱想 相爱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原来你就在我身旁，把所有事情抛开，让我们相伴。